再活多一次千次，我都怕面前仍是你。我要他生都有今生的暖意，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于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 哥哥张国荣的这一首《共同度过》正式开始今早的清晨爽利。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五点十二分，听着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的。哇，今天的日子就是 Do Re Mi 的日子。2021年1月23号星期六的早上，农历就来到12月11日了。头先听新闻咧都知道啦，咁啊喺油尖旺区咧都有一个疫区出现，然之后而家系开始做紧一个嘅围封嘅一个行动啦。 无言轻倚窗边，凝望雨势急也乱，只觉风寒满肚骨，热怒骂着厌倦，徐徐呼出烟圈，回望以往的片段。几许风雨我也经过，屹立到目前。一生之中谁没痛苦得失少不了，看透世界每种风雨，披身打个面。身处高峰上阵雨，是轻风的加冕，偶尔碰上尽冷眼他追念，正似风雨每每 改变现实尽体验，无求一生光辉遗忘，斗志不会断，见惯风雨见惯改变，尽是作自然。 无论你而家系咪身处于疫区，或者系检疫中嘅大厦，或者朋友啊，佩佩都同你喺呢度打气打气，加油！无论经历几多几许风雨都好，我哋都系会紧握住双手，努力咁向前，一定会有更好嘅明天嘅。罗文，几许风雨？呢首歌已经是播过的了，为什么又再播呢？但是不要紧的，因为再播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要再转去另外一只碟，自然就可以播到我想播的歌了。因为今天就揀来了很多都是正能量的歌曲，因为其实大家都在这个疫情当中都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大家都可能有些抗疫的疲劳，甚至乎每天看新闻其实自己都会觉得很辛苦，又或者觉得很担心几时才轮到自己，又或者很担心自己的朋友家人。不过怎样都好，我们都是大家共同努力，只要我们有信心就一定可以捱过。我们一起同步过冬好不好？ 这说话难，别让你太孤单，失意与落意漫天的瞬间，热恋无限，谁的双手一转弯，够让你心内平淡。一个人炎冷，拥抱尚未晚， 挨不过这极限，用我作你支撑，不过要坚守，绝不可折返。 步速太转弯，动作走到一半，却犯所赖其难。 一个人那山，风会特别冷。 同步过冬，一起对付寒风。 也必要被昨日快乐的日子操纵，面前疾风并冷。 想这夜仍念抱拥。我念说下过，亦带着希望的手信走过寒冬，拥抱成功。改天想起这次不算冬。 人与道，不暖不光，感受会知道，越久见人心，患难现前真，现前真。 何必困忧，光积存手中，希望在明天同步过冬。 挨不过这极寒，让我在你支撑。 不过要坚守，绝不可折返。 步说太转弯，独木舟都要返。闯埋巨浪， 一个人拿伞， 风会特别慢。 同步过冬啊，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啦，但系部分地区能见度系颇低嘅。日间温暖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咧约为25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风势系较大，天气系会转凉嘅。下周早上咧系清凉嘅，室外气温咧系18度，相对湿度91%。今日嘅天气咧，我都觉得麻麻地，虽然咧冇咁冻系事实嚟嘅，咁啊都觉得系个温度都唔错。不过今日好十起身的时候，有啲周身骨痛添，同埋咧个人好立啊！我哋全球嘅朋友咧都应该要强啊，要强嘅先至可以战胜到呢一个嘅疫情。 需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败倒再珍惜，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

爱国，做二等公民，必须抱着信心，把基础打稳，尽力地做我本分，定能突破，战胜黑暗。香港是我家，怎舍得失去它？实在记忆不厌，移民外国做第赛侦查，紧紧抱着吉他， 紧紧抱着吉他， 倾出这心里话， 倾出这心里话， 但愿藉着这番话，齐齐共你发泄一下。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围封佐敦指定区域，范围涉及吴松街、南京街、炮台街、金粟街，指明受限区域内的人士需要留在处所，并按政府安排接受强制检测，直至区内所有人都完成检测，而相关检测结果亦都已经获大致确定，才能够离开处所。政府的目标是在大约48小时内完成行动，达至清零的目标，期望市民可以在星期一上午6点左右开始翻工。当局在围封范围内的大厦出入口拉起封锁线，在受限区域内设置帐幕，贴出告示，亦有流动采样车，现场有警员驻守，停泊在路边的车辆早前已经被拖走。当局表示，区内感染情况持续严峻，由今个月1号至到20号，佐敦指定区域一共录得162宗确诊个案，涉及56栋大厦。区内的楼宇楼龄较旧，日久失修，劏房情况普遍，社区感染风险甚高。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有证据显示变种的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与更高死亡率有关。约翰逊在疫情记者会上说，有研究的早期证据显示变种病毒可能比原本的病毒更加致命，预期英国的死亡数字会持续高企，目前在医院留医的人数比第一波疫情时高78%，国民保健系统正是承受巨大压力。他表示，目前证据显示英国正是使用的两款疫苗对原本的病毒和变种病毒都有效，又认为当局目前正是以正确措施对抗变种病毒。英国首席科学顾问说，感染变种病毒的人有较高的死亡风险。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表示，众议院将会在下星期一向参议院提交一项弹劾条款，指控前总统特朗普煽动叛乱。舒默表示，这个将会是一场全面的聆讯，强调会以公平方式进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建议众议院在今个月28号提交弹劾条款，参议院到下个月中才展开弹劾聆讯，让特朗普有两星期准备聆讯。预计参议院稍后会启动弹劾聆讯，结果将会决定是否禁止特朗普将来再度参与总统选举。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国防部长奥斯丁的提名，成为首位非裔的美国国防部长。参议院以93票对2票确认奥斯丁成为新任国防部长。奥斯丁在2016年以四星上将退役，参众两院早前通过豁免他需要符合退役7年才能够担任防长的规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996点，跌1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41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8，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4，人民币6.483，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兑美元0.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36美元，卖出1,854.0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温暖同干燥，

个千山也定能踏过。让晚风轻轻吹过，伴送着清幽花香，像是在祝福你我。让晚星轻轻闪过，闪出你每个希冀如落花，来摇千山。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李克勤的《红日》，听紧嘅有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哇，望下个天气机咧，室外气温相当舒服嘅，18度，咁啊，相对湿度咧92%啊！唔知道你有冇咁嘅感觉咧？觉得咧周身有啲骨痛啦，同埋咧周身咧有啲立刺刺嘅感觉咧。阿佩佩本身咧就天生头发乱嘅，哇！一嚟到呢啲回南天咧，即系湿度好高咧，啲头发咧就开始咧变咗条电话线啊！我后生嘅朋友唔知咩叫电话线，卷埋一嚿咁样，唉，真系一见到呢啲白即系咁湿度咁高嘅日子咧，就好头痛啊！对于我呢啲咁嘅朋友仔咧，即系天生挛咧，哇！呢啲咁嘅日子真系好挑战啊！点样吹个头咧都系唔值嘅，不如算数啦。有得佢。 先，我哋有黄敏华嘅歌声。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搭九，听紧嘅有清晨爽利。 几个风雨天，断了数处心意，数到灿烂笑，突有一些惊变，才能创造了自我，半拍子乐韵踏向前。每日这样过，哪料到寸阴似箭，走过千百天，或过去八七年，每日要面对，面对身心交战。前尘往事过尽了，自会思忆追眠。回味过去，回望过去，怀有一些经典。 珍惜你过去，必须看看目前。 我暗里愿望在写心边。 珍惜你过去，必须看看目前。 对过去。断了数处心弦，数到灿烂笑，特有一些惊变，才能创造了自我，半拍子乐韵踏向前。每日这样过，哪料到寸阴似箭，走过千百天，或过去八七年。每日要面对，面对身心交战。前尘往事过尽了，自会思忆追眠。回味过去，回望过去，怀有一些经典。过尽了，自会思忆追眠。回味过去，回望过去，还有一些经典。 珍惜你过去，必须看看目前。 我暗里愿望在写。 珍惜你过去，必须看看。

如果你是身处于疫区啦，或者是检疫中的大厦，或者是附近啦，有你的家人啦，或者有你的朋友咧，都为你打打气啦。咁啊，亦都为喺疫区当中的朋友咧，就系、是、打打气嘅。你唔孤单嘅，因为咧全港嘅市民咧都会为你打气嘅。咁啊，加油加油啊！咁啊，可能真系一段即系。一段好一段时间咧，系需要即系受隔离啦。咁但系咧，希望大家都系共同努力咧，去面对呢一次嘅疫情咧。希望大家都可以齐心啊，就事成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56，室外温18度，相对湿度91%啊。我哋继续有张学友啊。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啊！一阵间咧，仲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啊！有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啊！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哎呀，我谂好多香港人咧都有呢个烦恼嘅湿疹啊！如果你都受住呢个湿疹嘅困扰嘅话，一阵记得留意住我哋清晨上嚟。好，我哋转头再见。 全票通过任命联署局前主席耶伦为财长的确认程序，有关提名将会送交参议员全体表决。如果耶伦的提名获得通过，她将会成为美国首位担任财长的女性。外界都预期耶伦的提名很大机会获得通过。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委员各占一半。共和党参议员柯瑞柏在投票之后表示，在很多议题上，特别是税收政策方面，和耶伦有严重分歧，但共和党人期望和耶伦合作，而耶伦亦都承诺会这样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

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差不多答二了，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里。今早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的。相信如果第五台的朋友在星期六听这个清晨省里，一定就已经是习以为常啦，系嘛？咁但系对于一台、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朋友咧，平时可能礼拜六咧，你唔系听紧呢个节目嘅。不过唔紧要啦，咁啊都佩佩同你打声招呼，早晨，早晨啦。咁啊喺度去到六点钟新闻之后咧，清晨爽利咧就有个环节叫健健康康在清晨嘅。星期六咧，我哋就有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今日讲呢个话题咧，唔系净系哥哥姐姐有，其实咧真系好多香港嘅朋友仔咧都受住呢个湿疹嘅困扰啊，佩佩其实都系其中一个啦。咁啊，佩佩嘅屋企人系啦，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啊，屋企人咧都会受住呢一个湿疹嘅皮肤病而所困扰嘅。啊，夜晚冇得瞓啦，又日拗夜拗，可能拗到损晒啦。回蓝天嘅时候又觉得唔舒服啦，落雨又唔舒服啦，干燥又唔舒服。唉，总之任何时间咧都系觉得好痕好痒啊。咁究竟点样去处理？又话即系点样可以冇咁痕？其实湿疹是不是真的冇得断尾嘅咧？咁要断尾又应该点做呢？啊，或者一大堆嘅问题咧，都好想好想咧，就系等医生去解答你啊！咁一阵间咧，就有梁万福医生咧，同大家讲解一下呢一个湿疹嘅。 同心做事情，齐心就是成。 听首歌翻嚟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啊！这个时候我们又温拿。 心中有谷的不要惊，初生之苦不怕强劲，满身干劲进步是无止境，步步向前程一跌跌去升，不必怕辛苦不必畏艰，应该要心坚立场定，拼出干劲事事做得精，样样嘢落力小小都要拼，同心就是情，齐心就是情，终须有一天举世惊，终须有一天亦话唔定，个个都会赞实在做得精，人人会话系认真够醒，不必怕辛苦不必畏艰，应该要心坚立场定，拼出干劲事事做得精，样样嘢落力少少都要拼，宁愿辛苦也不怨命，心坚始终会高升，大家只要齐心思考，天天去拼，吸收下新知识变强劲，个个都注意学问无止境，样样嘢留神认真兼夹醒，不必怕辛苦不必畏艰，应该要心坚立场定，拼出干劲事事做得精，样样嘢落力少少都要拼，心就是情，齐心就是成，始终有一天举世惊，狮子一敲够强劲，猛冲刺我哋步步就高升，人人够卖力老虎都要拼，怕辛苦不必畏艰，应该要心坚立场定，拼出干劲事事做得精，样样嘢落力少少都要拼，同心就是情，齐心就是成，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六来到这个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来，佩佩在电话旁边就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的。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是啦，梁医生啊，咁我记得呢你上个礼拜呢就讲失眠嘅时候呢都曾经讲过话，可能呢就瞓觉嘅时候呢觉得好痕啊，所以呢就成晚都辗转反侧瞓得唔好啊，或者甚至乎失眠。讲起你话凹痕呢，我相信即係都应该都几多香港嘅朋友呢都受住呢一个嘅湿疹嘅困扰啊。其实讲緊湿疹呢，佩佩细个嘅时候都有呢个问题。湿疹点样即係可以医治断尾呢，我諗即係都系好多人咧好烦恼嘅问题啊。 系啊，咁其实湿疹咧就会影响嘅人咧，应该有两个主要嘅类别，一个咧就系小朋友，另一个咧就系长者，咁多人第三类就系话佢嘅湿疹系唔甩身，即系由细去到大嗰啲咧，咁嗰啲好惨啦，咁所以嘅湿疹咧好多时咧都系一啲嘅所谓即系敏感啊。咁就呢个天气呢，即係而家呢个天气呢就係、是、通常呢就係、是、湿疹出现地方啦，因为天气干燥啦。 係呀，冻啦。 冻啦，同埋因为天气干燥呢，嗰啲即係尘啊微粒呢嗰啲喺空中陪旋係会比夏天嗰陣时候多嘅。即係啲冇咁湿呢啲嘢唔会聚底嘅。咁所以呢啲呢都係令到我哋所谓个过敏源呢是出现的。 咁但係你所讲呢分三类人啦，咁小朋友呢就即係好多时候都係自出娘胎嘅时候就已经即係有啦，咁就但另外又讲一类呢就係、是、话由细到大都唔断尾㗎喎，咁係咪即係话有机会如果細路仔长大啲係会真係会断尾㗎呢？ 係呀，有部分嘅细蚊仔嘅湿疹呢应该过咗两岁至三岁之后慢慢就会断尾，都係一个好常见嘅。我啱喺細蚊仔濕疹咧，可能都講緊有百分之十幾、二十嘅人都有唔同類型嘅濕疹。咁好多時都係因為可能係食物啊、環境啊方面嘅即係影響啦。咁大家知道啲臭細蚊仔知咧，其實嗰、那個即係頭嗰半年咧，即係好容易會有唔同類型嘅，即係兩個面好似 奶腺啊嘛，講係嘛？ 係，呢啲嘅好常見嘅喎。咁但係呢啲好多時都會即係會退得到嘅喎。点解咧？即系呢个咧，都系同一啲周围嘅敏感有关嘅食物，即系由呢、這个即系出生之后咧，佢接受一啲新嘅一啲空气啊，同埋食物啊。咁尤其是以前系即系喂人奶比较少啊，咁即系用一啲嘅婴儿奶粉咧，其实就一啲外来物质啊，一啲系有牛奶嘅成分啊，呢个刺激成分会高啲咧，即系个敏感源会比较多。所以咧，去到歲齡開始唔需要飲奶嘅時候咧，好多咧就呢啲咁嘅即係致敏源咧就開始會少，因為中國人食翻一個中國人嘅飲食習慣之後咧，嗰、那個致敏源會少咗。咁咧慢慢咧呢個濕疹咧，通常咧都會喺兩歲到咧就慢慢會開始消失㗎啦。咁呢個都係個好處。咁當然而家咧就餵哺母乳就好多多好多啦。咁所以咧都見到小朋友嗰啲即係奶腺咧。是明显地比以前少好多嘅。 咁佩佩就都系由细到大都有嘅，不过咧就去到大概系十零岁到二十岁咁上下咧，就即系完全地好翻啦。咁当然啦，都唔系个个咁幸运啦。咁头先你亦都讲咧，话有多长者都会有呢一个问题嘅。咁系咪佢都系由细到大都有湿疹咧？定系佢去到某一个年纪突然之间出现呢个湿疹嘅咧？ 其实长者个分别咧，就话系个皮肤嗰个即系退化性嘅改变啊，实际上就系知道咧，其实我哋喺即系五十岁之后，我哋皮肤里边嘅皮脂腺啊就会少啲啊，咁即系当皮脂腺少嘅时候，我哋皮肤表皮会比较干燥，咁啊干燥嘅时候就话我哋个皮肤容易有一啲所谓即系显微镜睇到嘅裂痕啫，咁啲裂痕嚟讲咧，就话我哋周围嘅一啲嘅污染物咧，就容易咧就系、是。黐落去个皮肤里面引起呢个皮肤表层嘅一啲嘅敏感反应啊。 咁即系话避无可避咯。如果咁样讲， 咁就系要预防噶啦。就话我哋点保，即系滋润翻皮肤啦。即系一个过咗五十岁嘅所有人咧，其实都要关注我哋点喺嗰个皮肤护理里边。咁即系而家啲即系护肤品好好卖噶啊！即系你见到咧，其实。現時咧喺啲地鐵啊或者係巴士廣告咧，好多時咧都講護膚品，因為係正正咧就係、是、個人口老化裏面咧，嘅五十歲以上人口知唔知有幾多人啊？ 200多万人， 系哇，系咁都占咗差唔多系三分一，系嘛？ 系啊，即系50岁以上嘅人口200多万，咁所以佢哋都系会有皮肤嘅情况嘅，咁所以你会见到而家系好多都啲广告讲皮肤敏感啊，边只嘅润肤膏好啊，咁即系好多咁，其实正正系反映个市场系有咁嘅需要嘅，咁所以喺嗰、那个即系护肤里面重要嘅护肤嚟讲咧，就系、是。正正呢个天气里面我哋需要注意嘅，就系话我哋点保持保湿啊，即系话皮肤唔好干燥。 嗯， 保湿当然咧就系靠油嘅。咁我哋有时咧好多误解嘅。咁咧好多人咧就话啊，皮肤干燥咧搽啲 cream 啊， 系 即系啊润肤膏，即系 cream 咧通常讲系啲霜嚟嘅，润肤霜。润肤霜咧就是水剂， 系 咁我哋要搽嘅咧就唔系水剂，系油剂。 有咩分别咧？油剂系点样嘅 咧？即系水剂嘅话咧，佢哋系会干嘅，干咧就都会令到皮肤个即系水分挥发， 系 即系话搽咗之后会爽啲嘅， 系 咁但系咧，油质咧就搽咗之后唔系爽嘅，系立嘅， 系 啊咁啊，即系你唔知咩叫膏或者咩油咧，咁就最清楚就你搽咗觉得好爽咧，就系、是、通常系所谓水剂嘅， 系。 咁啊，油劑咧會立少少，咁但係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呢啲老人家長者咧就唔中意搽啲嘢，因為覺得好立啊。 咁其實都正常喎，嗱，即係阿佩佩都有搽呢一個潤膚膏嘅經驗啦，你知即係我有濕疹噶嘛之前。咁但係咧就係話，如果越潤嘅即係越係即係搽落去咧，越潤嗰啲咧，好似咧就係跟住就會越痕噶喎，咁真係好矛盾喎。 咁所以咧，你又要睇下嗰个即系护肤嘅程度系点啦。即系话我哋系一啲系油剂嘅，就系我哋保障嗰、那个即系水分系好啲嘅。即系个所谓皮脂腺缺乏嘅时候，我哋少咗个皮脂腺油啊。 嗯。 咁我哋另一个最注意咧，就系话我哋即系冲凉啊，唔好用咁多强力嘅番碱。好多时有个谬误嘅，啲、老人家就话：，唉、哎，我身痕嘅污糟，咁诶冲凉冲密啲。我有 干净得滞啦。 系啦，试个病人咧，试过就啊，佢诶身痕咧就冲三次凉， 嗯， 咁你冲凉咧，啲水又会热啦，通常热噶啦嘛，系咪？咁又会用一啲番碱啊，或者清洁剂咧，又帮你嗰啲即系 油脂分泌再洗咁 洗多咗啦，咁啊更加干啦，洗完甚至乎咧好多时我哋讲身痕啦，咁你夜晚黑冲个凉，跟住去瞓觉，成身都痕啊， 嗯。 试过未啊？ 我梗系试过啦，细个嘅时候系，所以我都好好咁样保护自己啦。等自己冲凉嘅水我都唔会用太热嘅，因为真系太热嘅话咧，就好容易会令到自己有干嘅情况出现咯。 但系好多时候哥哥姐姐咧觉得洗完热水咧系舒服咗啊。 系尤其是如果你嗰个位置痕嘅话咧，用热水落去嗰、那个位置，即系淋落去嗰个位置度咧，咁系会真系即时止痕之余咧，亦都觉得舒服噶。不过咧之后就即系等冲完凉之后咧，嗰、那个位置咧就会比之前再更加痕啲咯。 系啊，你久而久之咧就变成一啲环境嘅敏感性皮肤炎啦。 嗯， 即系呢个叫敏感性皮肤炎。其实点解佢有敏感性皮肤炎咧？头先讲过啦。嗰啲皮肤表层有啲好细嘅蜡，呢啲睇唔到嘅。 嗯。 咁你周围嗰啲即系尘咧，就接咗落去啦。 嗯。 咁啊，引发喺皮肤里边咧，就有个反应咧，就变成咧，有粒粒啊、痕啊咁嘅情况。咁呢啲都系我哋注意，当然咧，周围个环境要干净啦。咁现时有啲好有效嘅吸尘机啊。 嗯。 咁呢啲咧都系可以有效咁清洗，同埋我哋减少太多尘嘅地方啦。 系，咁会唔会即系冲凉嘅时间唔好冲咁耐，冲短啲咁样又会好啲咧？ 呢个肯定嘅，同埋即系就长者嚟讲咧，其实就系话你唔需要，如果譬如冬天又唔系做即系劳动嘅，你都唔使日日冲凉嘅。 嗯。 吓、啊，咁呢有时咧，我真系有。即系敏感性皮肤炎或者湿疹咧，其实减少掂水咧系一个最主要嘅一个预防方法。 嗯，不过即系你话如果近排疫症咧，就即系一出个街就当然梗系要由头洗到落尾啦，系嘛？ 系啊系啊。 系啦，咁除咗即系你个外在性之外，咁系咪饮水都有帮助嘅咧？ 咁又冇一个好直接嘅关系嘅，水分唔系一个直接关系啊，咁就皮肤系一个主要嘅问题嚟嘅，主要嘅皮肤问题。咁当然有一部分人系食物嘅问题嘅，食物有个致敏源嘅， 咁就唔食嗰啲食物啦。 系啦，咁但系呢个你点知咧？就唔有时咧，而家有啲人，而家咧都比较好嘅，佢验血可以验到你个致敏源系边一类。我有朋友咧食咗，即系验咗之后，原来食米有反，即系敏感嘅。 系。 咁所以佢又唔食得米，原来食唔食米佢又即系好翻咯。 系，咁所以就要验咯，系嘛？即系要揾出个原因啦。咁除此之外啦，嗱，即系好多时候都话睇西医咧，嚟医湿疹咧。只是开类固醇嘅啫，唉，唔系好想查类固醇、啊，咁其实查好定唔查好呢梁医生？ 嗱，讲类固醇嚟讲咧，当然咧就系唔应该长期使用嘅，因为无论系大人细蚊仔咧，即系长期使用类固醇咧，系导致嗰个皮肤会有个所谓即系萎缩啊，或者有啲嘅即系机能性嘅改变。咁但系咧，真系好严重嘅敏感性皮肤炎嘅时候咧。当佢有呢啲红疹啊，一粒粒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嘅类固醇咧，系等佢减低咗嗰个所谓炎症之后咧，咁再加以皮肤护理咧，咁就可以好得翻嘅。咁所以就系短期用使用类固醇冇问题，但系咧我有时见到啲哥哥姐姐啊、朋友啊、其他朋友就啊好好使咧，日日都查，总之痕就查，就唔系嘅，痕啊唔系查类固醇。类固醇咧，系真系有一个明显嘅皮肤发炎嘅时候咧，系一定有用嘅。 嗯，咁所以咧，即系话最紧要咧，就唔好自己买嚟查啦。咁啊，梗系要去睇医生，医生处方开俾你咧，就会教你点查。你系要跟足医生嘅方法去查，就唔系乱咁查啦，系嘛？咁所以就唔需要太担心嘅。咁当然啦，你话即系做好保湿嘅工作或者做好清洁嘅工作咧，其实都系有帮助嘅。不过无论如何都好啦，就最紧要揾到呢一个湿疹嘅来源啦。咁如果系即系遗传嘅，咁可能就即系可能你本身爸爸妈妈有嘅，咁可能爸爸妈妈好有经验可以照顾你啦，系嘛？咁但系又或者好似头先梁医生讲话系食物嘅敏感，咁亦都系揾出边一啲食物令到你有致敏源嘅，咁啊减低咗你发出呢一个嘅湿疹嘅呢一个问题嘅来源，咁你就会即系慢慢就会好翻咯。好，咁啊，都系嗰句啦。如果有呢即系湿疹嘅困扰嘅朋友咧，最紧要咧就系病向前，仲要快啲去睇医生啦。好，咁啊，今日咧唔该晒梁医生嘅，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又再见啦，噃，拜拜， 拜拜，再见。 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难得一起齐高歌这歌。不懂解释我为何，在你有爱内寻到火，念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心庆幸有再逢，就算离。 有叶德娴加上陈洁玲嘅呢一首《千个太阳》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即系话钱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啊！今朝个精神爽利咧又告一个段落啦，再见到大家咧就会系嚟紧嘅星期五，即系下个礼拜五啊！约定你下个星期五清晨爽利再见啦，拜拜。